咁好啦，嗱，就好多人講到嗰個所謂即係關心咧，其實嗰個 grand strategy 應該係大嘅戰略應該係點咧？咁我哋先睇睇咧，就係啊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嘅調查。咁咧就林鄭嗰個嘅評分就係 37.5， 係跌咗 10.6 分。 呢個歷史新低喎。低過老董喎係嘛？ 呢、這個好似係中大嘅呢、這個。 呢、這個係中大。 呢、這個中大嘅大研究所。 中大就 係啦，中大嘅呢個。 算高啲㗎啦，已經。 已經係高啲嘅。 但係都大鑊啦。 咁咧就不信任港府就跌咗 18.8， 就低過一半。不信任中央就跌咗 13.6， 就跌得少啲喎，反而。 係啊。咁就呢個就係阿邊個咧？石禮謙講得冇錯，衰過共產黨 嘅。係啦，衰過共產黨。咁啊，你如果你睇翻啊 Robert 中嗰個調查，仲大鑊。 係港大民言， 就係話反對佢出任嘅咧，就係佢支持佢出任得兩成幾，而反對佢出任有六成幾，接近七成。即係話負四廿幾。咁就係有調查以嚟咧，就真係啦，衰過老董，衰過曾蔭權，衰過梁振英。可以咁講，佢係香港97有特首呢個位以嚟最衰。嘅特首啦， 唔係港大民言嗰個係話92年以嚟係最低啊嘛， 即係包埋彭定康啦，嗰個係英國總督啦，但我話有特首呢個位以嚟，97之後啊， 唔 係你最飲咗299人，跟住負資產燒炭 啦，30萬負資產， 跟住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長期衰退，喺咁嘅情況底下出50萬人，我哋留意一下喎，林鄭係股市仍然係高。呢個 single digit 差唔多全民就業，仲有樓價係冇乜點跌。 係 喺咁嘅情況底下，有200萬人出嚟， 純粹單一， 純粹單一，因為林鄭，唔係因為送中添啊！第二次200萬， 係 因為林鄭啊！ 係啊， 第一次100萬係因為送中。 林鄭嘅公關危機係純粹係個人因素， 係純粹個人因素，谷多100萬人出嚟。 因為你已經好難相信，因為你就算你事前同我講一件咁嘅事啦。我都覺得好懷疑，喂大佬，你已經係暫緩㗎喇，冇個迫切性喺度。 暫緩都有200萬啦，你諗下，你睇到啦，呢個就係港大民言啦，評分 32.8， 跌 10.5， 同中大差唔多。呢、這個先 significant， 支持率得 23%， 反對率 67%， 即係話支持跌 10， 反對升 10， 一來一回 20， 負 44。唔使管治㗎啦，其實 仲有啊， 玩完 啦，你咪嗰個投票率啦，即係我哋每年即係呢個區議會又好啊，立法會又好啊，其實出嚟投票係百幾萬㗎嘛，出嚟行嘅人多過投票人數啊，大佬 三成幾啦，區議會都未到四成， 多過投票人數啊，即係如果你諗下喎，好恐怖㗎，出嚟行嘅人，喂大佬行5粒鐘我都肯行。喂，投票對佢嚟講， 行一行去 更加容易啦，成件事係。所以你點解你話阿麥美娟點解咁嬲，嬲到要爆粗？喂，呢句講真，我覺得爆粗都不能泄憤啊，其實係。 梗係不能啊，揼佢一鑊㗎啦。其實當時我諗麥美娟都上車巴佢啦。 係啊， 一來自己係單身啦，搞到佢咁多年咯。梁振英走咗去數啦，又話介紹仔對佢識，結果又冇啦，最終連李思嫣都上到岸，更興。 係喺我 更興 衰過李思嫣。 係啊，跟住仲有佢呢個青年民建聯啊，林林都上埋岸， 係咁大鑊，咁大鑊， 係啊。咁所以咧就嗱。但你睇到啦，既然一個負44，反對67，支持得20多、23，咁嘅政府其實乜嘢都做唔到。你問我歸宿幾耐都冇用。 係啊， 好啦，佢有幾招嘅，我覺得大家要諗清楚，搶攻定防守，定東窩佢啦，陣地戰啦。第一，我覺得佢會炒兩個官員。中共要炒嘅其實一個就係比家超。因為比家超嗰個位好容易填嘅啫，喺警隊裏面掹一個落去 㗎。係冇錯， 或者退休警務處長啊、海關啊， 係咪阿游清源話李明葵做啊？ 高佬啊，至都 cut 嘅，我覺得。 可以 曾蔭培咧就唔會揾㗎啦。因為咧就即係曾蔭權嘅案件都未完，聽日仲最後尾終審。咁咧就高佬咧就個形象係好好多嘅，因為佢離開咗警隊之後咧做義工啊等等，又冇去。你諗下袁秋屋企嗰啲戰略首席戰略官嗰啲 代表作都係播你呢個貝多芬啫。 如果佢當日可以出警棍，就唔使播貝多芬啦。播貝多芬嘅原因就係因為個示威區劃到好近嘅會場，俾你示威啊嘛。 係啊， 佢又要平衡人權，又要平衡嗰個嘅領導人嘅嗰個感受。所以佢咪唯有出呢條條咯，所以咪叻仔咯，高佬呢啲嘛。 呢啲係用腦嘅，其實係。 如果差佬嘢嘢都出警棍、出催淚彈嘅、出橡膠子彈，使鬼你做咩？ 我樓下碧瑤清潔嗰、那個阿嬸都識做啦。如果係咁、啊，機械人嚟嘅啫嘛。哦，一有人示威啊，禁制射就係、是、咁。咁啊，功勞做都唔出奇，我覺得。亦都大陸信得過。第二，我覺得係咩咧？鄭若驊交出嚟嘅啦，揾到人接班，係咪啊 ？Winnie Tam 咧就唔知啦，即係蛋雞就唔知啦。咁啦，交完兩個之後未至到咳嘅，我覺得綜合拳即係呢個叫雞尾酒療法。我估行會會集體請辭再 reappoint。 嗯， 好啦，集體請辭等特首可以 reappoint 咧，咁就首先就送咗湯渣個頭出嚟先。咁我問你啦，你作為一個普通市民，三件壽包擺喺度，點埋香，三支煙，你收唔收貨先？一般嚇、啊、你講，我講緊唔係深黃嗰啲，我哋政圈嗰啲 hardcore 嗰啲人。 嗯，唔係我好誒，呢個要睇下林鄭點樣交代成件事。 唔係林鄭上邊要交代， 係我知道，知道。但係嗰佢始終喺公眾嚟講，佢係禍首啊嘛，係嘛？你到今次咁樣， 撤咯， 係 禍首就撤咯，撤回咯， 就係撤回啊嘛，即係等於而家就係 嗱，佢仲有一招㗎，我承諾我唔再參選，我做埋呢三年就完啦。 嗯， 夠唔夠咧？三個壽包。 你覺得如果要做呢幾樣嘢， 嗱佢壽包一就係啊李家超就頂咗，唔好再喐嗰個嘅獨立調查，因為而家好大壓力嘅其實。你見到教會學界一路死釘住，包括國際組織，一路死釘住警隊嘅濫用暴力嘅問題，嗰、那個問題係會一路燒落去。 要揾個孭曬佢咯，一係。 咁你就揾佢孭曬佢。好啦，法律呢邊搞到一鑊粥就阿鄭若驊孭咗佢啦。咁然後我相信啊。湯渣是有份的，因為據我所知整個行會裏面他知得比陳文毅更多、 嗯、 陳文毅就是中方的法律專家，陳文毅是事後才知道的，那條法律寫成這樣、 嗯、 而湯渣你見到一路這麼熱衷於推銷， 根本就是大佬來的，根本就是 整個送中的 主腦 政治操盤手、 啊、 現在就 moonwalk 走人了、 嗯、 那我覺得中共現在就很簡 單，不是，他都無恥的大佬，都還他自己本身是主事人，還要叫林鄭道歉， 吓？点解你唔使道歉啊？ 我真系几无耻喎、啊！呢、這个人真系。 但系冇嘅，话俾你听咧，我哋严苛，你够共产党严苛。你话示威者严苛，你够共产党严苛。上边据我所知，而家就要一个官员就要落台噶啦，全力孭镬就叫张晓明。 张晓明啊？ 港澳办。 哦、 中联办系冇事嘅呢次，因为中联办系从旁协助去箍票嘅啫、嗯。但系主事包括成件事用台湾谋杀案嚟包装。 嗯 那條法例草擬出嚟，你睇到李飛講你都幾驚㗎，佢話佢唔知嘅其實。 係咩？ 佢只係講大家唔好咁暴力，和平示威 OK。 佢就話你班人唔好咁暴力。 係啊，你睇李飛嘅態度，你都幾得人驚。我話俾你，張曉明 啊， 嗱呢啲就係所謂嘅，即係叫做武漢嘻嘻賞櫻花。 唔係呢個，我覺得李飛呢啲咁嘅講法啦，其實我都有啲疑問。 有值得推敲 嗱，因為咧嗱，李飛過往咧，佢見到呢啲咁嘅示威咧，佢就一定係好鷹派咁啊，佢講法係一定就係話，誒、哎、你哋點樣違法亂紀啊咁樣樣，點樣嚴懲啊？呢個係佢哋過往講法嚟啊嘛，佢冇，佢唔會去再刺激你啲示威者， 嗯、 反而咧佢就係即係咩 ？Watch hand 喎、哦，呢、這個奇怪喎、啊，呢、這個係。是嗎？ 因為李飛落嚟宣講政改嗰啲就鷹派人馬嚟㗎嘛。 係啊。 但你今次睇到佢嗰條 line to tick 呢就有啲奇怪，我覺得。 係。 所以我覺得呢到而家仍然見唔到張曉明講咗一次喺6月9號之後。 嗯。 就冇再講嘢啦。嗱張曉明同佢上一次上一任黃光亞同再上一任廖輝嘅宣公啊許仕仁啊嗰類啊。 嗯。 凡事摸摸底，知道有乜底氣，反對嘅人食下飯、 嗯， 摸清民主黨點睇，公民黨點睇，然後先至諗下有啲嘢可以讓嘅讓得邊啲、嗯，出台之前傾好咗先。 係 呢、這個就係以前 揾民主黨啊， 包括上邊嘅中共嘅官員做嘢嘅方式， 係 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嘅？即係成件事，我相信張曉明係其中一個咩大鑊嘅人嚟嘅，今次係、 嗯、 民建聯都有一陣冇一份啦、啊。因為民建聯收過張曉明不少錢嘅，其實記唔記得啊？寫個書法，跟住仲有佢拉入呢個恒大集團去加印捐錢咧。所以我就話張曉明一冧，民建聯過去靠張曉明上位嗰班就死得㗎啦，又係、 嗯， 又係死得㗎啦。 所以呢個大地震都未出現，其實係大地震嚟嘅。其實 但其實你見到我反呢個大地震就唔會點樣牽連到中聯辦啦。你中聯辦咧， 佢哋角色比較被動。你睇下黃志文，個角色係一路被動，佢之前冇出過聲嘅。 佢去 係直至到成立唔到法案委員會，直上大會嗰陣時，佢就動員。 佢之前見嗰啲大春代嗰啲咩 應該七大商會 係啦，政協同埋人大嘅時候，佢都係搬。這個習近平 在全國公安會議講話精神出來要大家支持， 所以他是帶一些他是會做一些安全措施，他戴頭盔， 他戴了習派那種帽子， 是啊 是啊， 即起碼他自己不會攬嘛，是吧， 即包括攬麥美娟就不會那麼瘋了， 就算是啊，其實 慈山寺那鑊黃志文都不看在眼裡， 是是現在心涼啦，現在是，其實 你見到很多人都戴頭盔，你戴頭盔韓正都是啦，韓正都戴頭盔嘅，其實係 佢大鑊，因為兩個政治局常委壓咗落去嘅呢單嘢，韓正同汪洋係公開為林鄭背書嘅，係，所以張曉明嘅人頭第四個人頭就擺定喺度嘅啦，我覺得已經係，但我相信都唔收貨，群眾就唔會理你中共官場搞乜鬼嘅， 係啊，唔會㗎，你想揾人講數都好難添， 質就係嗰幾樣嘢，第一就係。唔起訴被拘捕嗰啲人士，第二就係獨立調查，第三撤回，追究責任，嗱，幾樣嘢係唔會變嘅，我相信。獨立調查佢個困境喺邊度咧？你喺呢個時間喐部隊咧，部隊係會叛變嘅。 係四大工會唔俾你咁做啦。 你睇到四大工會就係後邊就係黨國機器嚟嘅，大家唔好以為呢四大工會就係以前薪酬趨勢調查同呢個管方傾呢個每年加人工嘅啫，港英時代嘅警察工會。而家嘅警察工會係一個政治工具嚟，咁咪點會盧偉聰見得咁密？你諗下，係第二次見佢哋噶啦。每次警隊強硬就係見工會之後出嚟講嘅，就係根本就係工會而家夾住個警務處長，嗱你唔好褪啦。仍然我相信個壓力點都係喺獨立調查嗰度。佢最驚林鄭，最後尾佢出賣得建制派，去保住自己嘅人頭，佢點會唔出賣警察呢？警察就是這樣想的嘛， 所以邊個這個自由黨鍾國斌啊，他不知道他真的是不是玩的還是怎樣，他說獨立調查可以，不過不要只是查差佬咯，要查埋那些這樣的示威者， 我都是這樣看的噃， 查那些示威者 為什麼他這個是最大的共識來的噃，就是引用這個叫做香港法例第86條，就是 Commission of Inquiries Ordinance， 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法例，咁呢你個 scoop 就由特首會同行政局決定嘅，行政會議決定。咁你個 scoop 可以係包括差佬6月12號嘅 operation 嘅 deployment， 不過唔係唯一淨係查差佬嘅 deployment， 而係包括埋究竟保安局長、律政司、政務司司長、特首俾咗啲咩 instruction 警方。嗱，我相信唔係連登仔玩嘢嘅，呢個係還警方嘅公道嘅。即係雖然佢哋啲長輩圖令到啲建制派即係哭笑不得，即係獨立調查呢樣嘢，即係叫做保民生產警察啊嘛，佢哋 係啊， 還警察公道啊嘛，又整到嗰啲手咧，好似阿周融嗰個反送中 咁樣嗰啲啊嘛， 反送中嗰個咁樣。但係如果你一咁樣查嘅話咧，即係話中共已經可以，你可以咁講，就係批准咗斬頭噶啦，其實。如果唔係就唔會查嘅，我覺得香港。冇 say 嘅，因為你淨係查警察唔會，但係如果你查埋呢班咁樣嘅官員，最終就即係會揾到一個人，邊一個人落 order 6月12號喺立法會戒嚴，邊一個落 order 係不惜代價6月12號通過。嗱，我自己嘅講法係咁嘅，我唔知道大家信唔信，我係一個常理嘅推測。如果警察進入立法會戒嚴，嗱冇人留意呢單嘢嘅，包括佔據埋議員辦事處、驅趕議員助理。而出面是這樣駁法，怎可能不是在一個會期裏面同日三讀呢？怎可能下個禮拜又再駁一次呢？ 是的，所以其實那時候那個陰謀論即不是不是危言聳聽的，即是一日喂，如果你要 如果已經那個政治代價已經大到這樣， 就一日三讀咯。 如果我即是怎麼說呢，六四一樣而已， 是一樣而已， 喂我已經出到坦克車、解放軍、搭武彈， 冇理由日日都冇 理由 打仗噶，大佬 圍到你咁上下放你走噶喎，殺噶咯喎，就係 係啊，即係你 就只有一 錯到底㗎喇喎。 你做衰嘢呢啲嘢啦，就其實就 惡向膽邊生。 係呀，惡向膽邊生㗎啦，呢啲就係。 所以係而家我相信嗰個真相都未出到嚟㗎其實。如果你獨立調查就係最終就係中共決定要林鄭落台啦，我覺得。即係如果進行獨立調查嘅話，如果林鄭可以，佢一定唔會批准呢個獨立調查。但係如果中共係唔想重啟政改，淨係想戰略上揾塊膠布貼住呢個腫瘤，其實明明係癌症㗎啦，但係就求其以往都係咁啦， 係啊， 咪俾啲嗎啡止痛藥你咯，換咗個特首咪得咯， 係啊。 好啦，如果佢係要咁嘅方式，而唔希望大家反省到一個地步，就係話，如果係咁，因為而家2020，即係美國嘅所討論緊 嘅，係呢個香港嘅民主人權法， 香港民主人權法裏邊有講到明幾時實行普選。 2020普選呢一個立 法會。Tie in with香港嘅獨立關税啊，大鑊嘅2020前， 2020 冇嘅話，獨立關税地位冇埋。好毒啊！我覺得呢、 這 個 呢、這個喺老共嚟講，呢、這個係就是、等於奪權啊嘛。 好毒啊，其實係。嗱好啦，你點都要應酬下啦，你問我，你全部唔喐都困難，你起碼要 engage 下香港人，中共啊，過去八三一落一集之後咧，就從而唔再 engage 啦，就係話揾李飛啊嗰度嚟講，就係咁噶啦，呢、這個鳥籠， 大石砸死蟹， 大石砸死蟹，我唔同你傾呢個鳥籠噶啦，鳥籠就設計咗擺喺度啦，你入就入，唔入就罷就，就咁啊嘛。咁起碼而家整色整色要傾下個鳥籠。如果中共直接管治嘅話，我覺得反而會好啲喎。佢就會重啟政改，因為當日2010政改其實係習近平主催同民主黨達成共識㗎喎。即係個新增嗰五席，係用呢、這個即係鄺俊宇呀嗰啲席位呀，係用個區議會提名全民投票，超級區議會係習近平主催㗎喎，唔係胡錦濤喎。咁所以呢，如果佢落場踢波咧，咁就開展一個新局面啦。如果唔係佢永遠匿喺操控一個特首，啊頂好似吹氣公仔咁，呢、這個吹氣公仔彎咗啦，穿咗啦，又換個第二個吹氣公仔嚟，又再玩一輪，跟住又穿埋，跟住變咗咁啦，哦擘大個口啦，咁又再換第三個嚟。咁我相信今次就唔 work 啦，已經係。你再換胡鬚好，好多人而家估計啦，唐英年胡鬚啊，定係？陳志思呢咁 換胡鬚就好大鑊㗎喇，換胡鬚呢就真係分化到呢一個泛民㗎喇，起碼就 換胡鬚大鑊㗎，我 係呀，所以最好唔好換啦，大佬真係 即係 我哋而家就即係要嗰個焦點呢，即係下一場戰役呢就真係要打 要支持林鄭做落去， 同埋打呢一個政改戰㗎嘛， 係呀，你睇到中共睇到嘅下一場戰役就係政改戰啦，重啟政改，因為 其實你好早呀，呢、這個其實係啦，你見到612之後啦，或者616之後呢，其實這個路透社爆了兩個消息出來嘛。第一個消息就是說呢，其實是接觸過一些中間人，跟大陸官場有接觸的，跟香港的官場也都同時有接觸的，他就說嘛，是不是，其實中央最怕就是你討論政改。 當然啦，那個即是他實際上就會牽動更加多人直接跟共產黨抗分嘛，政改就沒得匿的。今次送中都沒得匿的，其實坦白說，但你看到200萬人上街，沒有人叫習近平落台。嗱，呢個亦都係大家睇到咧。我相信香港人要有覺悟，你最終都係要面對大佬打大佬嘅。 係啊， 因為你政改就要賣牙噶啦。所以佢盡量就 stonewall， 我都喺政改嗰度。用盡政治手段，將呢個嘅 damage control 去到一個地步，就係個人嘅錯誤。係個人錯誤斬頭就算啦。斬完頭之後就揾一個大家可以接受嘅人，等於老董斬咗頭就揾曾蔭權上台。就係咁一模一樣。我相信今次未必斬林鄭，但係斬曬嗰啲人之後，咁大家收唔收貨呢？咁我相信就 release 咗一部分嘅政治壓力。release 咗一部分。佢而家就靠咩呢？就係、靠中聯辦嘅黨國機器背後呢，就喺輿論上反攻啦。我覺得輿論上反攻就係咩呢？令到個運動本身呢多咗人有個問號，喂，你班友仔搞咩㗎？係等等，即係咪擾民啊？等等呢啲都未有。 不過咁講喎，即係如果你話你要斬曬嗰啲手手腳腳啦，即係其實李家超或鄭若驊啲啦，你仲未面對嘅問題，因為其實你特首嗰個分數個評分真係有史以嚟新低啊嘛，大佬32.幾分。 我覺得佢會交個權俾中聯辦主任㗎啦，中共唔會再由林鄭月娥決策㗎啦，所有嘢擱置曬歸宿嘅原因就係佢唔再到佢決策。 真 係 做拉登特首啊！ 好簡單明嘅，但係去定唔去？你覺得林鄭決唔決定得到？究竟黃偉麟 report 俾邊個？係咪 report 俾中聯辦定 report 俾 林鄭，林鄭話去，其他人會唔會真係去？如期喺財委會審議，通知陳建邦擺翻上去財委會 agenda 第一位，你估黃偉麟會唔會聽？所以我就話呢、這個 指揮唔到人，佢冇曬指揮， 佢冇曬權威，點指揮人啊？你以前冇權威，如果你係石禮謙嗰啲食四方飯，個個都請佢方方級食飯嘅，咁咪反而冇嘢喎。你又唔係喎，你個個都對住人哋啊，即係嗰個黑口黑面嘅喎，冇朋友嘅喎。喺你而家尋白踩嘅情況底下，邊個會幫你？除咗阿湯渣華 read 到你好有感性嘅一面之外， 係啊。佢嗰個講法好好笑㗎，即係等於話你外、 外江內遊啊， 咩內女 open 就外表斯文嘅，就咁樣講你啲乜嘢係，得佢先 read 到啊，真係， 係啊，得佢先 read 到啊，咁所以你諗下，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就要諗下我哋呢一邊點樣做啦。佢係鬆窩㗎啦，我覺得，歸縮，歸縮之後咧就用黨國機器去抹黑嗰啲年輕人，佢今次係重點攻擊嗰啲年輕人，就係話呢班係紅衛兵嚟嘅，呢班人咧係唔會見好即收嘅，係對上一代仇恨嚟嘅，係。 然之後分化啦，即係世代分化啦。 咁你就變咗世代分化啦，因為變咗佢而家最驚咩咧？就係湧現一班新嘅眾志同埋呢本土派，佢已經上次成功去獵殺咗佢哋。將雨傘運動的新生代全部消滅了嘛？ 而家唔係啦，因為而家你嗰班新生代是 fan 氹嚟噶嘛，大佬啊！ 其實好多可能是大叔嚟 嘅， 我 係啊，你捉摸唔到啊，因為你而家行出嚟嗰啲就係後生仔啊。但係其實嗰種咁樣嘅協作咧， 喂，你好簡單，今次發動喺國際傳媒聯署， 係 唔係淨係僆仔㗎？ 係啊，唔係淨係僆仔。 你睇寫嗰篇嘢，唔係淨係僆仔。 係啊。 所以我話你都唔知道有咩人喺度，當然你可以話外國勢力，乜人都有，我覺得可能政府裏面嘅政務官都有。所以我就話，如果而家要諗下，就係如果佢唔係一個運動戰，運動戰嘅意思就係我要將個矛盾逼到最盡，逼到最盡嗰下逼力跪低嘛。嗱，我覺得實際上200万人咧，其實已經逼到佢最盡嘅，逼到林鄭入絕望噶啦，已經係。 嗰個國際壓力係史前噶嘛， 係史無前例， 史無前例， 所以中共先至會褪啫嘛。 係啊， 已經逼到佢褪埋好啦。而家就係第二步係咩咧？就係要去將嗰個嘅運動轉化，我成日覺得，將個運動支持轉化。第一，繼續要令到國際社會係支持香港，所以登廣告，國際登廣告呢個做得啱嘅，做得好嘅其實。 Locally 就是打政改戰， 就要進入去另外一些論述。我覺得繼續是不是還是在送中論述呢？我有個看法，大家可以從長計議，就是你再說建制派之前送中撤回，其實沒有一個吸引力的，我覺得 很多人都會覺得就是沒有迫切性， 他覺得件事已經完了， 是沒有迫切性在這裡。 好了，但如果你說建制派出賣香港人，這個 umbrella 下面呢，就可以聖誕樹咁扣上去 喎。 好啦，你一開波就以煙草嘅就話建制派喺送中裏面呢100万人上街，佢哋都繼續堅持要去呢，擺明就係根本就出賣香港人。 所以點解而家佢哋嗰啲區議會呢個個都話唔肯投票啊，個個都唔肯 話。好啦，佢就要避開送中嘛，好啦，但你要將個戰線個火立落去咩呢，民生嗰度。而家唔單止人送中啊，錢都送中啊。所以他明日大嶼縮是有原因的，知唔知？ 心虛啊！ 因為我相信建制派已經warn咗佢，你不要再搞啦，起碼11月之前，你再搞明日大嶼，我哋就即係全家冚包散嘅啦，真係。咁所以我覺得正正就係咁，佢縮嗰啲你就要攻嗰啲位， 起碼 國歌法嗱，佢縮啊嘛，你就要攻嗰啲位。你逼建制派表態，你縮咗唔討論啫。咁復會之後翻嚟點啊？你咪繼續支持啊？ 好啦，所以即係如果你話嗰啲比較得閒啲嘅網友咧，其實可以自己做一個啦，即係嗰個叫賣港 database 啊。 係呢個直情係一個相當大嘅一個詞庫嚟嘅，真係呢個名字都幾好 嚇。呢個賣港數據庫係嘛？即係你打邊個人名落去啦，咁佢哋自己本身過往咧嗰啲賣港嘅 record 咧，就全部係可以就其實係即刻湧現眼前，係嘛？ 就 facility 將來無論你參唔參選，你有志於從事社區工作去宣揚賣港陣營嘅，即係我成日都話五四運動100年前就係外爭國權內除國賊。我哋而家外爭人權內除港賊啊嘛。 係啊。 好啦，內除港賊嘅話咧，你就要咧，要將佢哋呢啲嘅劣跡斑斑寫曬出嚟，唔係淨係送中。人送中之後就錢，之前就錢送中， 錢送中你見到高鐵、港珠澳大橋超支，因為中資的企業在海外的業績就很差，一大一路那些全部蝕水，其實因為全部都要減價，唯獨是香港是如取如攜， 仲有啊！佢而家佢國佢一高鐵仲話想整多一條落去呢一個大嶼啊嘛， 已經有啦喺廣東省規劃裏邊，而家政府唔肯承認啊， 佢唔肯認啊， 佢話冇咁嘅事，其實唔係啊，已經大陸已經公布咗噶啦，係懟條高鐵落去呢個人工島嗰度好啦。點解有人工島？因為你跟住要起好多環呢個嘅圍繞人工島嘅橋同埋公路設施，嗰度全部又係一個嘅。大白象工程 是啊， 六千億，我想問一下每一個人慶到辣雞嘅就是去過公立醫院的急症室，每一個人都慶到辣雞。如果你能夠將錢送中呢樣嘢咧遍地開花，話俾你聽咧，佢輸到撲街嘅，我話俾你聽。用幾多蛇呔頂種都補唔翻。但如果你淨係集中討論撤回這個呢個咧，嗱，因為而家仲有大律師公會啊、宗教團體個 keep 住嗰個訴求嘅壓力噶嘛， 冇乜 multiply effect 嘅。 係啦，如果你落社區宣傳嘅話咧，你可以宣傳獨立調查等等，但係我覺得嗰個 pressure point 個壓力點慢慢會消減嘅，隨住佢有政治動作去懲處嗰啲官員嗰陣時候，你唔好假設佢唔做喎，你要假設佢做喎。好啦，建制派就話我哋專注民生，今日已經開始咁講，就話專注民生。好啦，我而家就同你講民生。你要夾到佢而家縮翻嗰啲政策咧，而家話解放軍海濱用地，你就要幫佢宣傳。喂，呢啲地點解唔攞嚟起樓啊？ 係啊， 點解要俾解放軍用？ 啊， 我唔係話歧視解放軍，根本上嗰個地方根本解放軍住喺邊度有咩所謂啊？ 咪係咯？ 點解嗰個海濱地皮要咁重要嘅地皮要俾佢哋？點解唔收翻？咁呢個咪係民生議題咯？你將民生議題政治化咧，建制派就越嚟越。大鑊嘅其實，因為你將佢扣緊賣港嘛，我成日都話賣港唔係就係送中啊嘛。 咩？因為佢哋冇乜選擇嘅，即係你政治上面咧，即係政治正確佢表態啦，佢又冇乜選擇，佢一定要係即係佢一定要攬呢樣嘢，係嘛？但係你打呢樣 收曬人錢㗎， 係啊係啊。 鄭永信點算啊？ 唔係你仲有阿袁秋嗰啲， 周浩鼎點算啊？ 乜嘢都 佢競選經費邊個俾啊？ 係啊。你仲有阿邊個？ 你憑乜嘢做立法會議員啊，大佬？ 好似蔣麗雲咁啊！喂，大佬，乜都關中國建築事嘅，而你老公咧就係、是、做董事入邊係 非執董嚟嘅， 咪就係咯。 係啊， 喂，大佬， 譚慧珠咧 啊， 范徐麗泰咧 啊， 所以我就話，喂，呢啲先至入獄啊！你個仔點解嗰個學校仲有咁一班裏邊仲有咁多人？香港嘅出生率已經咁低，點解我哋香港人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去睇呢個公立醫院嘅急症室係要輪候廿幾三十個鐘都上唔到病房，點解啲醫護做到發癲？醫生人手點解搞到咁大鑊？你逐樣逐樣去數算，我話俾你聽，佢點補啊？喂，呢啲全部都係政治嚟㗎，你問我就係因為佢哋唔係企喺香港利益嗰度去表決啊嘛，因為成個議會就唔係代表香港民意啊嘛，你最後尾 round up 咪寫翻啲段落咯，咁你知道選舉你點揀嘅？係嘛？喂，我聽商台叫人選民登記嗰段 promo， 佢都係話代表香選代表香港發聲嘅人啦，喺關鍵時刻，係嘛？出到助攻啦，咁你就我相信咧，如果你落到區嘅話咧，嗱，我相信連登仔咧就係呢個卧虎藏龍，咩人都有，有多人係專長於數據分析，有啲人專長於人肉搜尋，係嘛？我相信呢個賣港數據庫咧就大家。共用，每一個人都可以喺裏邊咧攞啲數據出嚟。 大佬啊，即係你。 如果我選區係柯創盛做立法會議員嘅，我就可以咧，即係攞到柯創盛嘅賣港數據庫。 係啊，咪就熟讀咯，大佬。 然後就變成我嘅傳單，逐樣逐樣。民建聯點樣喺觀塘作惡？嗱，你唔好話全港性啦。我就係話俾你聽，我今次我要喺觀塘區議會過半數。點解咧？你唔好視為黨派之爭。是因為柯創盛過去在觀塘區議會作惡做了什麼壞事出賣香港利益，這樣的角度去看呢，你就整個陣線去選，就不是全港陣線，是每一個區議會做單位，每一個行政區做單位。 因為你每一個區議會其實你那些非建制派你都可以聯合地做一個，即是聯合政綱嘛， 聯合政綱之餘將選舉變成一個政治化，其實咁然後係咩呢？就係要奪取區議會嘅執政權。嗱，呢個同以往好唔同。區議會係諮詢組織嘅年代，係冇乜錢嘅，其實冇乜實權。但係喺梁振英上台之後咧， 劉江華控制的呢個民政事務局咧，因為建制派已經全面掌握咗呢個區議會， 係 泛民全部被清除出去區議會主席，包括深水埗的書民， 所以就 empower 佢哋， 就俾水啦。你睇到審計處批評柯創盛就係咁啊嘛，就佢撥款俾自己組織啊嘛，佢成立好多外圍組織啊嘛。你而家斷佢食物鏈，佢係用緊我哋納税人嘅錢去做蛇齋餅種，然後去收買選民投票俾建制派。投完建制派之後，最終在關鍵時刻就出賣香港， 就羊毛出在羊身， 就出賣香港，即是說我們納稅人是資助這班出賣香港的仆街， 是啊， 四年之後繼續出賣香港。嗱，咁樣你扣連的話咧，你唔好全港性風雲計劃，咁我覺得係唔 work 嘅，因為大家啲政綱咧其實好 localize 嘅，但如果你變成係一個十八區嘅唔同嘅聯合陣線出選咧， 嗯。 我哋最風光嘅年代，非建制派至少有五個區議會係做區議會主席嘅，係 好耐， 係發生過嘅。其實呢樣嘢係沙田區議會、中西區區議會、深水埗區議會、葵青區議會、觀塘區議會。 嗯、 觀塘區議會嗰個係潘任慧真係獨立嘅，唔係建制派。你諗下，係紅區嚟嘅觀塘係、嗯，都唔係佢哋做呢、這個。當時司徒華喺度啊嘛，因為 嗯， 阿胡志偉地啊嘛。咁所以嗱，我覺得如果能夠攞到嘅話，一億嘅大佬一年經費， 嗯， 區議會啊，活動經費一億啊， 哇，好犀利喎， 係嘛？我點解一定要搞中秋迎月呢啲、嗯、頒獎禮先？呢啲蛇齋餅種活動先？我點解唔可以做啲公民社會、社區公民嘅活動咧、嗯？你做出嚟，大家覺得咦係、啊？你睇到個改變喎、啊，中西區區議會唔係再係呢啲嘢咯，你就會有個機會去 engage 啲後生仔繼續投翻嚟票， 嗯， 去造成呢個改變，推動呢個改變。嗱，呢個就係我哋點樣將個運動 capitalize、 嗯。 大家唔好以為一講 capitalize 就係政客行為， 嗯、 就係出賣運動。我覺得係冇呢件咁嘅事、 啊。 如果你唔去一建制裏面攞據點、 嗯， 你何來有資源？每一次動員二百萬人咩、 嗯？ 林鄭都會進化噶嘛？ 係啊， 係咪？佢而家咪進化緊咯？ 誒，呢啲就係其實 佢收埋曬啲嘢咪進化緊。 嗰啲所謂焦土派呢啲要爆佢大佬，但係即係其實佢成日咧。即 係做乜都唔啱， 做乜都唔啱之餘，佢仲要 expect 咧， 我嗰套就啱。 正嘅人咧，就要大公無私、冇私心嘅，完全係，即係仲要係，即係個個都係聖人嚟嘅、 嗯， 就唔可以咧，就叫做係叫做你如果你話因乘勝追擊，然之後咧就懲罰呢啲咁樣嘅保皇黨都好啊。喂，你諗住去即係喺選舉裏面反攻嘅話咧，都話你係出於私心嘅。咪呢個係多餘嘅，呢個係 唔使理佢，我都冇影響力㗎啦。如果你睇到、啊，如果有影響力就唔會咁多人衝出嚟啦，朝早派。所以一陣間我哋休息一陣，翻嚟仲可以講下、啊，其實有啲咩據點可以進佔嘅，我覺得喺、嗯、個運動裏之後喂，家教會都係㗎，話俾你聽。 係家教 會法團校董會都係㗎。如果你法團校董會有幾個講嘢正常啲嘅人喺度咧，頂住啲左派，因為呢個係左派一路滲透緊嘅。 係、嗯、 即係嗱，你睇下嘛。台北，喂，人哋都十萬人喺台北站會反紅色滲透，點解我哋唔可以杯葛呢啲紅色媒體、 嗯、 喂，台灣中天而家都好大鑊㗎，中時啊等等嗰啲， 係老真， 屌佢執笠㗎真係、 啊，所以真係多得阿林鄭唔少， 多得林鄭唔少啊，真係辣到台灣啊小英復活啊大佬， 係咯喂，即係佢而家 都係得翻半條命㗎， 喂而家佢30%啊大佬，即係 高過韓國瑜啊， 高過韓國瑜， 唔係唔單止黨內初選打敗賴清德啊， 高過啊即係 OP 睇住㗎、啊，打敗賴清德嗰次、遊行前六月七號定乜鬼嘢個八號個民望仲係低㗎、 啊， 突然間九號。遊行之後就彈啦，就 所以呢個奇蹟嚟㗎，即係所以我見到即係話啲你哋網友喺度講啊，喂，究竟林鄭係唔係特工嚟㗎，大佬係咪鬼 高級黑 啊？高級黑， 高級黑就我覺得嗰啲外籍警官就呢個有啲可能嘅，即係、啊就是、你叫我做，我咪去到盡咯。 啊！呢、這個英國每日郵報啊嘛，咪報咯。喂，大佬，呢兩個英國人嚟㗎喎，大佬。 唔係，而家就第三個 啫。啊 每日郵報和泰晤士報的講法不同的原來拍一拍叫阿射擊阿胡志偉那個呢有人說不是 Rupert Dover 來的我希望 那個陶輝來的不是陶輝嗎 不是陶輝來的 是 另外一個來的 即是差不多樣子 的、Daily Telegraph Daily Mail 說另外一個來的是、不是那個來的因為戴著面罩嘛、如果你能夠進入這些陣地運用消費者力量、運用杯葛的力量、這些就是 direct action 來的大家不要以為杯葛不是 direct action 那當然啦這個是 這個就是我當年我經常都說奧巴馬的師傅 Saul Alinsky 寫的 The Rules of Radicals 這本書是講 Direct Action 的，全部都是佔據油站對付 KFC 等等這些東西，所以我們要即集思廣益的話，其實就有這個這樣的跟雨傘運動不同，我覺得直接行動是多了很多可能性，其實休息一陣先 好。